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将视线投向美国加州，这里是硅谷和好莱坞的故乡，然而现在呢，它却以一场世纪山火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相关的专家从这次山火中分析出了哪些值得反思的教训，而这些教训不光对于美国加州，对人类社会的发展都敲响了警钟。在节目中，我们将连线在加州洛杉矶的记者，来听听他的分析报道。然后呢，我们还要一起来关注加拿大卡尔加利市通过了市民投票决定呢，不申办2026年冬季奥运会了。他们担忧些什么？而这次的投票反对又可能会使这个城市错过些什么呢？好，欢迎走入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目前的加州大火已经造成近80人丧生，1300人左右失踪，成为了美国近100年来最致命的一次火灾。据美国媒体报道，到目前为止的火灾损失造成的保险赔偿或许可以达到130亿美元。许多美国媒体用世纪大火来形容本次山火之惨烈。那么这一场世纪大火因何而起？为什么会造成这么惨重的人员和财产损失？眼下山火的控制形势怎么样？山火的引发人为因素多还是天灾因素多呢？好，我们就来连线在洛杉矶1300电台的主播王立奇，来听他的分析报道。 Camp Fire 就是坎普山火肆虐的天堂镇哦，在北加州呢至少夺走了77条的人命。那么昨天呢，在北加州的警长办公室呢也下调了失踪人口，从原本的1276人下降至283人到993人。这个失踪的人数呢是有往下调的一个迹象。不过呢，目前已经寻获了77名罹难者的遗体。那么这场大火呢现在控制住，大概是在65%左右。那么这个天堂镇附近呢，在气象报告预计这几天呢会出现呢强大的雨势，当然可以帮助灭火，但是呢也会增加洪水跟土石流的风险，让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呢是更加的痛苦。至少呢有13600栋的房屋建筑遭到了烧毁。目前呢加州政府还要面临为数以千计流离失所的灾民提供长期避难处所的一些挑战。 面对这场惨烈的世纪山火，美国政府以及加州政府都承认目前的森林管理出现了问题。气候变暖、圣安娜峰以及枯枝落叶层电气火灾使得今年的灾情尤其严重。 那么在加州 California 旧金山气候科学中心研究人员史文也说呢，气候变迁助长了这种野火焚烧的情况。因为加州呢夏季变得越来越热，秋季也变得呢更暖更干，像现在呢已经呢是11月中旬之后了，气候呢还是像夏天一样的炎热。尽管呢特定年份呢的确让这个干燥程度呢不固定哦，但是呢在2018年的秋季还有春季的降雨量却逐渐的减少，就是气候变迁可以推断的结果了。最后呢就是加州开始迎来内陆强风的时候呢，干燥的植批呢就成了一触即发的易燃物了。强风也构成了野火快速蔓延的现成条件，都市发展更是加重了加州面临野火的风险。那么专家也说了，降雨的时机呢非常的重要，如果呢在今年的6-7月份能够多下几场雨哦，可能就可以大大抑制火灾的灾区。偏偏呢天公不作美哦，加州的许多地区呢已经有上100天没有下雨了，这片地的黄色干柴呢只要飘过来一些呢零星的火星就 可以成为燎原之势了。所以加州州长布朗呢跟美国总统川普当然都宣布了加州进入了紧急状态。那布朗呢还警告加州居民要做好面临更大火灾局面的准备。许多地方的警察局也告诫居民，如果看到远处大火袭来，你不要再傻傻等着政府跟警察的撤离令了，自己能逃就赶紧逃命。 在问到为什么有多达近1300人在这次火灾中失踪的时候，美国媒体也分析认为呢，由于加州地区人口的不断膨胀，过去传统的森林地区也有了很多的居民的集聚区，而且很多情况下只有一条公路通往这些地区，因此一旦公路被大火阻断的话，人们也很难逃生。而现在美国的资源和救援人员都已经全部投入进了控制火情当中，不管是县市州还是联邦政府的消防员都已经在相互救援协定之下参与到抗灾当中。 那么根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指出呢，在这一次的山火灾难发生之后的第一个反思就是，当地洛杉矶的官员们，你们是否做了足够的准备来应对大规模的野火。那么在洛杉矶时报的报道当中也指出呢，天堂镇呢所面临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在于你没有办法脱身，一旦需要撤离的时候呢，你就有了整个城镇的人一次性撤离的一个现象，公路很快就变成停车场了。根据水星报的一个报道呢，警察部门已经承认他们本来可以呢提醒更多居民来注意危险，但很多人报告说呢，警报所传播的速度比火焰蔓延的速度还要慢，所以当民众接收到疏散的消息已经为时太晚了。 好，以上是洛杉矶1300电台的主播王丽琪为大家所做的整理报道。目前山火已经被控制住了 65%， 希望加州呢能够很快从灾难中恢复繁荣。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环球三十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加利福尼亚州是美国最富有的州，也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地方。硅谷、好莱坞，一个是全球科技的最大云集地，一个是全球创意产业的云集地，都在加州。根据瑞士信贷在今年11月发布的报告显示，目前世界人口中最富有的那1%的人口已经有了全球总财富的半壁江山，也就是1%的顶级富豪呢掌握了全球财富的50%。这个报告愈发凸显出了全球超级富豪和其他人群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报告显示，过去的一年当中，全球财富增加了大约6%，达到了280万亿美元的这样一个规模。那么增速呢，是创下了2012年以来的新高。财富和房价上涨，让这些财富拥有者们呢，变得更加富有。对此，法国经济学家皮克提出了建议，解决全球贫富差距问题，应该是引入一个全球性的财务登记制度，才能够有效地减轻和打击全球洗钱以及全球逃税。另外呢，政府的税收应该更多地向贫困家庭子女来进行倾斜，让他们更容易接受教育，同时实行更加合理的税率制度以及适当的最低工资制等等。好，我们来听下面的报道。 Imagine the global population was made up of just 100 people, and this pie represents global income. The richest 1% of people, or just 1%, gets 1/5 of this pie. But for the poorest half of the population, or 50 people, they have to share in just half of that.That's what global inequality looks like today. 全球收入在过去40年里持续增长，但地区的收入不平等趋势也在恶化。快速的技术变革导致了对劳动技能的更大需求，同时自动化也减少了许多工作岗位，这导致高技能工人和低技能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In 2014, inequality came to the forefront of global discussion. That's because of French economist Thomas Piketty, who published a book called 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Despite being 700 pages long, it became an international bestseller. 皮凯蒂把财富和收入区分开来，他的论点是财富本质上是一个人的净资产的增长快于收入，这意味着富人越来越富，因为他们的财富增长更快，因为他们拥有的资本比如股票和房子，这种资本的升值速度快于工资增长速度。 The IMF, Thomas Piketty and 100 other researchers have come up with a few suggestions, but you're not going to like the first one, Texas. 虽然人们普遍认为税收阻碍人们更多的去工作和投资，但税收却有助于政府重新分配财富，更好地为教育和工作机会创造渠道，使社会更加平等。最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现，在富裕国家中，工会越少，收入最高的 10% 人群中，财富和收入更容易增长。在像丹麦这样的国家中，工会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保证了工人们的基本生活工资，给予了他们社会福利，而这是美国工人同行们所梦寐以求的待遇。 Some say that inequality incentivizes innovation and productivity, but inequality cause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stability, and the IMF says it hurts economic growth. If we want the pie to get bigger overall, its slices are going to have to get more equal first.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要认识一种新型的冬季运动装备，滑雪滑冰鞋，一鞋两用，既可以滑雪又可以滑冰。众所周知，滑雪呢都有一个大滑雪板，但这双鞋巧妙地抛掉了雪板的设计，让你简单套着鞋就可以在雪面上自由驰骋，还能做滑冰动作。发明者来自于捷克，他们相信如此方便的滑雪设备绝对可以很快赢得全球滑雪爱好者们的心，没准什么时候还可以进入奥林匹克，成为穿鞋滑雪的一个新的冬季奥运项目呢。好了，我们来听下面的介绍，听过之后相信你也渴望着拥有这样一双滑雪滑冰鞋。 穿上这双稍大于正常鞋子尺寸的雪地冰鞋，调节好长度，扣好扣子，就能轻松开始体验雪地上的速度与激情了。与传统的滑雪板相比，这款雪地冰鞋让滑雪者行动更加自由，可以在滑雪的过程中做出旋转、跳跃等多种动作，甚至还可以摆个优美的滑冰姿势。据研发人员介绍，因为可以调节鞋子的松紧度，这双雪地冰鞋可以说是适合所有人的脚步尺寸。同时，它具有重量轻、体积小的特点，让它十分的便携。此外，它采用轻质的玻璃纤维增强材料制作而成，具有良好的耐用性。而鞋子边缘的金属板和脚后跟的制动设计，能让滑雪者在需要时迅速减速。但研发人员强调，这款雪地冰鞋由于减速速度没有传统的滑雪板快，因此不适用于积雪深度大于20厘米或者是坡度十分陡峭的雪道。据了解，这双雪地冰鞋的发明者在一次去阿尔卑斯山探险时忘记携带滑雪板，最后只能穿着他们自己的鞋子滑下山，因此发明了这款雪鞋。因为其容易操控以及便携的特点，他们相信这款冰鞋会受到很多滑雪爱好者的欢迎。同时，他们认为这款雪地冰鞋将滑雪和滑冰两项运动相结合，将会带动冬季运动的创新，并最终成为新的一项奥林匹克运动。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前面的节目里给您介绍了有人发明了一种滑雪滑冰鞋，它可以帮助滑雪者呢摆脱传统大滑板的这样一种束缚，穿着轻便的鞋子便可以在雪上自由驰骋。发明者相信它的轻巧方便呢可以让很多的滑雪爱好者对此一见倾心。下面我们就要把视线转向一个滑雪滑冰圣地，加拿大的卡尔加里。1988年这里曾经举办过冬季奥运会，在今年的11月13号，卡尔加里呢为了能够举办2026年的冬季奥运会，特意举行了一次市民自由投票，来决定城市是否最终申办。 然而，最新的投票数据却使卡尔加里市政府以及冬奥会的申办公司非常的失望。在30多万张选票当中，非官方结果目前统计显示，56.4%的选票投给了不竞办，大部分理由是出于对财政资金的担忧。来听报道。 Calgarians have had their say in the city's first plebiscite in decades. 56% of voters rejected the idea of hosting the 2026 Winter Olympics. 在卡尔加里是否申办2026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公民投票中，56.4%的投票市民表示反对竞办冬奥会，这意味着卡尔加里市将不再继续申办2026年冬奥会的工作，退出竞争。 The yes votes tallied at just 43.6%. Celebrations began for the organizers behind No Calgary Olympics. City councillor and bid critic Sean Chu says Calgarians had healthy fears about potential cost overruns and rising taxes. Hey, don't get me wrong, I would like to drive Ferrari too, but I can only afford something cheaper. Let's do what we can, live within our means.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有304,774位市民参加了公民投票，其中171,750人投了反对票，132,832人投了赞成票。相比之下，在秋天举行的卡尔加里市市长和市议会选举中的投票者数量是387,582人。卡尔加里市举行的是否申办2026年冬奥会的公民投票虽然不具有法律约束性，最后的决定将由卡尔加里市市政厅议员们投票做出，但卡尔加里市长南奇和一些积极支持卡尔加里市申办冬奥会的市政厅议员们在公民投票结果公布后已经表示他们不再支持申办2026年冬奥会。 The best campaign in the worldis not smarter than the wisdom of the people. And clearly the citizens tonight thought this wasn't the right project at this time. 卡尔加里市长南奇说，虽然他对投票结果感到失望，但卡尔加里市民们已经对是否申办冬奥会表明了态度。不但是投票者人数众多，而且是态度明确。在申办冬奥会问题上，今后应该怎么做已经很清楚。卡尔加里市长南奇否认过去几个月围绕是否申办冬奥会的争论让卡尔加里市陷入了分裂状态，强调卡尔加里市民们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申办冬奥会都是在为卡尔加里市的前途着想。卡尔加里市长南奇证实，市政厅将在11月19日星期一就是否继续申办2026年冬奥会投票做出最后决定。观察家们的共识是，卡尔加里市政厅的决定将是终止申办冬奥会，解散卡尔加里冬奥会申办公司。事实上，卡尔加里2026冬奥会申办公司已经发表声明说，将开始整理和归档有关的文件资料，以为将来可能的申办活动提供参考，并开始账目汇总，向提供资助的联邦和省市政府报账。阿尔伯塔省政府则在公民投票结果公布后表示，在过半数市民不愿意见到卡尔加里市申办2026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情况下，阿尔伯塔省政府原来承诺的7亿加元举办冬奥会的资助将自动被取消，因为这一资助的前提是卡尔加里市民们支持申办冬奥会。阿尔伯塔省政府已经为在卡尔加里市举行申办冬奥会的公民投票花了200万加元，为竞标申办冬奥会的准备工作花了1000万加元。此外，加拿大联邦政府和卡尔加里市政府也各花了1000万加元。在卡尔加里市退出申办2026年冬奥会基本上已成为定局的情况下，目前有意申办2026年冬奥会的城市只剩下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和意大利的米兰科尔蒂纳。专家们认为，如果国际奥委会不采取措施为奥运会主办城市提供更多的财政资助，特别是分担保安费用，则愿意举办奥运会特别是冬奥会的城市就会越来越少。 2026年冬季奥运会的举办地从最初六个城市提出，到现在呢，随着卡尔加里市市民公投结果的出炉，现在还剩下了意大利米兰以及瑞典斯德哥尔摩这两座城市了。瑞士的西永、日本札幌和奥地利的格拉茨近几个月先后退出，原因是成本和规模以及当地的一些反对意见。对于卡尔加里市的这次市民投票结果，加拿大奥委会以及卡尔加里市政府呢都是非常的失望。他们表示，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卡尔加里曾经举办过一次很成功的冬季奥运会，但是现在看来呢，卡尔加里市城市的基础设施以及滑雪场馆、体育设施呢已经相对落后了。其实完全可以通过举办这次冬奥会，给设施来一次更新和提升，同时呢也可以极大的带动卡尔加里市冰雪运动的发展，不过他们依然尊重市民投票结果。节目的最后，我们将视线转向俄罗斯。很多朋友都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是一个柔道高手，那您知道俄罗斯其实呢有一种自有的民族徒手防身术叫做桑博吗？桑博其实呢是俄语的音译，中文呢是写作桑树的桑，搏斗的搏，意思就是不带武器的防身术。桑博分成了运动式的桑博，就是一种国际摔跤运动，还有呢实战型的格斗式桑博。虽说在俄罗斯之外的地方，人们对桑博呢可能并不了解，但在俄罗斯国内却是鼎鼎有名的全国性武术运动。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要走进一位生活在俄罗斯的中国朋友，他也是一位桑博的狂热爱好者。他说，学习桑博不仅可以健身防身，还使他更了解俄罗斯的人民。好，我们就来听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记者对他的采访。 葛小龙2012年来到俄罗斯，在俄罗斯体育大学留学，预科毕业之后，攻读硕士学位时选择了俄罗斯桑博。至于他为什么选择学习桑博，他这样说： 我来这边之前其实并不知道还有桑博，主要是当时预科毕业之后呢，一个师兄推荐我学桑博的。至于最后为啥想到学桑博，主要是因为以前在国内是学散打、学套路、学摔跤出身的，那么到我们学校之后，就发现桑博与我以前练的比较相近点，当时所以说就选择了桑博。 当初选择学习桑博，他也是抱着一种猎奇的心态，在慢慢的学习过程中，逐渐了解这项运动，并且爱上这项运动，目前正在攻读桑博的博士学位。在谈到对桑博的了解以及在俄罗斯学习桑博的体验时，他向记者叙述道： 当时是因为本着自己有基本的格斗基础来参与桑博训练的时候，就是抱着一个猎奇的心态，感觉很好奇，感觉自己毕竟有格斗基础，所以学起来并不是很难，应该会很容易的接触。但实际参与桑博之后呢，会发现确实挺难的，毕竟新兴项目之前并不了解。虽然这个桑博有很大的全面性，因为桑博现在来说就算是一项穿着胶衣的 MMA， 它包括站立、打击、地面，包括投技、锁技等等这系列的技术。但是由于训练都是跟着这个俄罗斯人来练，这个确实有天生的这个身体上的弱势，比如说抗击打能力呀、等等这一方面，身体体能素质、力量等等，这些都是跟俄罗斯还是相差一点。但是时间久之后会发现，越练是越喜欢这个项目，主要是后期会发现这个项目实用性特别强，包括现在俄罗斯的这个军队、警察，包括平民都在从事这个项目。 学习桑博这几年间，葛小龙在老师的帮助下不断进步，也参加了很多俄罗斯有关桑博的比赛，像桑博世界杯、总统杯等等。他也结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俄罗斯朋友，也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俄罗斯桑博的魅力，